你好，我是金扳手 CEO 吴辉，从事企业 IT 研发服务管理共20年。今天想和你分享的话题是创业公司如何打磨出一个好的 B2B 企业服务。这里的企业 B2B 服务特指需要线上线下结合的面向企业客户提供的服务。这个话题是我对创业过程中所碰到的业务挑战的一个总结。当然，摸索的路还远没有结束。我今天分享了一些内容有可能是错的，但是希望能够为其他 2B 的需要线下交付结合线上可视化的企业服务创业团队提供一个真实的参考，也期待大家在留言区讨论和反馈。先来看挑战。金扳手的业务非常传统，是为生物制药、 IDC 等行业客户提供基础设施运营服务。我们提供的是企业服务，需要线下交付，同时面临着人效低、服务质量方差大、服务 SOP 标准不统一等实际问题。客户对我们服务的感知和竞争对手区别不大，因此我和我的创业伙伴想把 IT 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 AI 技术等应用到这个传统的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的业务场景中来，提升交付质量，提升人效。但从业务角度来看，面临三个挑战。一，目前的创业项目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运维服务，该服务需要线上线下相结合，服务交付的链条比较长，而不是像 2C 的创业企业可以攻其一点， B2B 比的是短板，而且还需要考虑线下交付，整个服务需要打磨的周期比较长。二，创业环境和外企环境不同， MBA 的很多管理方法不能在创业环境中直接使用，创业的项目是一个摸索的过程，采用什么方法来摸索也是一个挑战。三，如何激励一线技术工人，如何激励一线项目经理。人是企业服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线下交付的质量严重依赖于人的技能和积极性。以上几个问题呢，都是相关联的，无法简单的分割。带着上述业务背景和面临的挑战，我在不断思考哪些规律是在0到1、1到10的创业过程中必须考虑和摸索的。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规律有三个，即迭代的认知过程、康威定律和设计思维，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具备参考价值的规律，在此不必叙述。下文对这三个规律进行简单描述。规律一，通过迭代获取认知的过程。如上图所示，我们都知道产品研发的迭代过程其实是一个通过不断重复打磨，在实践中获得正确完整认知的过程。在早期搭建的 MVP 是一个最小可行产品，其作用是为了验证某个特定客户集合所感知的价值。只有通过不断的 MVP 迭代，每次迭代改进一些功能，提供更多的客户价值，最终才能构建一个客户认可的产品。我们无法省略中间的迭代，一步到位实现对事物正确而全面的认知，创业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规律二，康威定律。在 IT 行业，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康威 Slum 康威定律，产品的结构会拷贝组织的结构。在打造企业服务的 IT 产品系统的过程中，必须思考企业内部组织的结构。只有在 IT 产品系统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相适配的情况之下，IT 系统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如果结构不一致，将导致内部工作的混乱。举个例子，如果线下工厂设备巡检工作是由调度员分配，对维修团队派单的模式，而 APP 却设计一个抢单模式，不需要调度员了，那这就是 APP 系统和组织的结构不一致，将导致企业无法使用 APP。 如果我们觉得客户需要抢单模式来提高效率，而目前线下组织是一个支持派单模式的结构，这就需要对线下组织结构和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且激励相关人员去抢单。所以在设计这个 APP 的时候呢，需要充分考虑线下组织结构、线下服务交付及线上 APP 的业务流程的同步。在传统企业互联网化转型的过程中，线下组织结构和流程往往并不是最优的。我们希望通过 APP 带来新的工作流程，提升效率和服务体验，而这必将会带来线下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改造。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因此 在设计线上线下打磨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康威定律。规律三，设计思维。如上图所示，在混沌商学院的一次分享中， IDEO 联合创始人汤姆·凯利分享了设计思维的理念，其中提到了三个维度：商业、技术和人。设计思维强调的是商业、技术和人的结合产生的体验创新。如果只是商业和技术结合，产生的是流程创新。例如，我们把巡演工作的派单模式改变为抢单模式，这就是在商业技术上可行的流程创新。但是如果没有考虑到激励员工去接受抢单模式，改变相应的组织结构，那么就不是体验创新。如果只是技术和人的结合，将产生功能创新。最近碰到挑战的共享单车行业就是技术上可行，人也愿意使用的功能创新，但是一直没有摸索到可行的商业模式。这也不是体验创新。如果只是商业和人的结合，将产生情感创新。例如早期的在线音乐行业，人们是愿意在线下载自己喜欢的音乐，但是技术上解决不了版权保护的问题，导致行业发展缓慢。在苹果解决了支付、下载和播放问题之后，解决了在线下载的问题，同时成就了 iPod 的成功。显而易见，真正可以成功的一定是结合了商业、技术和人的体验创新。接下来看解决方案。基于上述三个规律，并结合自己业务管理中的挑战，我提出了如下的企业 B2B 服务线上加线下的迭代打磨解决方案。 ESI 即企业服务迭代。首先满足规律一，这是一个通过迭代获取认知的过程。一次迭代过程包括了商业价值、业务流程、 IT 产品以及研发，这样可以做到商业和 IT 不脱节，一起获得正确的认知。其次，结合了规律二，康威定律，强调线下组织结构和 IT 产品系统架构一致。每次迭代都会根据商业价值对线下组织结构进行一定的优化。例如在前面介绍的抢单案例中，可以先拿线下的一个团队的组织结构进行微调，某一项业务支持抢单，这样逐步打磨线下组织结构和 IT 产品系统架构。最后遵循了规律三，设计思维，在打磨中同时考虑了商业、技术和人。例如在抢单案例中，考虑了抢单对商业效率的提升，技术上如何支持抢单以及对参与抢单者进行激励。通过 ESI 建立了端到端的企业 B2B 服务打磨，包括商业价值的识别、业务 SOP 优化、组织结构的优化、激励、 IT 产品定义、IT 产品研发、产品发布、培训和运营等步骤。下面将以前面提到的线下巡检业务为例，介绍 ESI 的每个步骤以及迭代的过程。步骤一，商业价值。对基础设施运营来说，线下巡检是一项基础服务。我们的典型场景是一次巡检需要巡视50个点，每个点平均耗时3分钟，抄写3个设备参数，检查是否漏水、是否异响等。纯线下巡检，对巡检质量及是否按时巡检、是否已巡检全部巡检点等服务要求很难考核，所以我们希望结合 APP 做线下巡检，准确记录巡检时间、抄录的设备参数，确保巡检无遗漏，按时完成，并可以持续提升巡检质量和效率，从而降低运营风险。步骤二，业务 SOP 优化。基于对巡检商业价值的提升，我们制定了新的 SOP，添加了使用 APP 进行巡检的操作要求，并且对 APP 的功能从业务层面进行定义，同时添加了一个 APP 巡检质量打分步骤，确保每一次巡检都有一个质量评估。在 SOP 中还定义了结果指标，例如巡检质量，以及过程指标，例如巡检时间方差等。步骤三，组织结构优化。既然添加了一个 APP 巡检质量打分机制，我们也增加了一个巡检质量分析员的角色。这个角色将完成巡检质量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运行主管。在运行主管的工作职责上，增加了巡检质量报告分析，持续提升巡检质量的岗位职责。这些都是在对组织结构进行优化。步骤四，激励。为了让员工接受 APP 巡检增加的工作量，我们还制定了激励方案， 对每位员工每个月的巡检工作进行打分，赋予相应的金币做排名，金币可以转化为红包。下图就是我们最终展示的员工积分情况及排名。步骤五， IT 产品定义，通过收集 SOP、 组织结构以及激励的需求，进行 IT 产品定义，完成产品功能需求以及页面设计等。步骤六， IT 产品研发，研发工程师根据 IT 产品的定义完成相应的研发工作。步骤七， IT 产品发布，研发结束之后发布对应的 APP 及小程序，下图就是我们发布的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可以查看每天每次巡检任务的完成情况等。步骤八，培训， IT 产品经理在产品发布之后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以巡检为例，培训的内容不仅仅是如何在巡检过程中如何使用 IT 产品，还包括了新的 SOP 以及如何赚取打赏等。步骤九，运营，我们会每天每周从 IT 系统中抽取相关的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首先是巡检的结果指标，巡检质量，下图是我们试点的几个项目的巡检质量历史曲线，其中可以看到有平稳的，有波动大的，并在持续改进的。通过对具体波动产生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具体的过程指标，例如下图中展示的每个项目的巡检过程指标，通过过程指标可以找到质量波动的原因。在通过运营获得了数据之后，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提出对 SOP 优化的需求、 IT 产品优化的需求、激励优化的需求等。例如通过对运行数据的分析，我们优化了巡检过程中输入数据的键盘，减少了每个巡检点录入数据的时间等。最后来看经验总结，在打磨企业服务的过程中，通过采用 ESI 方法并进行多次迭代，我们明显感觉到线上线下的结合更紧密了。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的数据优化线下的服务质量，同时通过线下的服务过程优化线上 APP 的功能和数据采集方式。在多次迭代之后，我们的企业服务相比原来传统的纯线下服务大大的提高了巡检质量，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并且通过积分打赏的方式大幅提升了员工满意度。下面是 ESI 迭代打磨中的几点经验总结。一，每次迭代中要尽可能明确需要提升的商业价值，并且这个商业价值应该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二，在第一次迭代中根据业务的需要可以不实施步骤五到步骤七，也就是说在没有 IT 产品的帮助之下，通过线下的手段来打磨企业服务，这种情况通常是通过线下加 Excel 等方式先打磨出一个企业服务的雏形，这种雏形的企业服务相对比较灵活，在初步探索之后，后续迭代中再加入步骤五到七的 IT 产品研发，这样可以加快对客户价值的响应，并且积累产品需求。三，一线员工的积极性非常重要，必须加入对一线员工的激励，特别是在传统的企业服务中，一线员工有可能会认为使用小程序 APP 是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是公司在监管他们的工作，导致产生抵触心理。通过游戏化元素的加入，可以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小程序 APP 的使用。上述就是我对 ESI 打磨企业服务的经验分享，有疑问欢迎在留言区进行探讨，提出反馈意见。感谢收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